欢迎收听969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。各位亲，你知道洗澡的功效吗？洗澡的好处多着呢，可以锻炼歌喉，思考人生，有没有？哇哈哈哈哈！这里是969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想听到更多的969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，加入969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来到969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，将通过5年过渡期全部取消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。央行决定25号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、城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%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四川光雾山落水河、湖北黄冈大别山地质公园成为联合国教科文世界地质公园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出台新规，要求联网医院必须落地在实体的医疗机构，线上线下要实行一致的监管，数据应全程留痕。公安部首批新一代身份证识别卡日前发放，该卡只需要贴附在手机 SIM 卡上，就能够在不泄露身份信息的前提下在线远程识别身份。人社部消息，截至2017年底，我国留学回国人数总数达到313.2万人，去年回国人数达到48.09万人，再创历史新高。外交部回应中美经贸摩擦问题表示，如果美方任性妄为，继续逆潮流而动，中方必将严阵以待，毅然亮剑，打赢这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保卫战。根据上海铁路部门消息，京沪卧铺动车组逐步试行一日一价，根据乘坐车次、乘车日期的不同，票价存在一定的差异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969听资讯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999，越来越动听。 让我们能遇到，因 小时候我们的梦想总是天真无邪，无边无际，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不忘初心，把儿时的梦想贯彻到现在？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，梦想呢总是会随之而妥协，越来越实际，也越来越现实。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做到不被这个世界所改变，但至少我们也曾经有过如此大胆不切实际的梦想。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你儿时的梦想吧。欢迎大家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。那么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我们继续来听到孙燕姿《第一天》。 看，装了很哲学的你，其实很可爱。你生活在明天，活在期待，不如活的今天很自在。我说我走了，会不会太快？未来第一天要展开，第一天我存在。 我懂了，会不会太快？未来第一天要展开。

关于黑夜和白天的关系，最熟悉的一首歌莫过于叫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。不懂我们可以问，所以 JJ 有这首《黑夜问白天》。然而这一场质问一开始显得有一点压抑，不过从歌曲第二段开始，这种压抑和质问的力量越来越小，而正义的力量在一点点膨胀，随着他的唱腔和编曲一起营造出一种很强大的声场，给你鼓励和方向。 半天上的独影那张脸，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，第53天后的日夜线。当黑夜问白天，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？别交换吧日夜，冰冻的眼泪一滴就寒血。白色目光的明信片，它无声无息。 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

已经是上午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